你哋成日讲嘢又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狱。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唔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條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㗎？ 你 舉啊！ 咁咧唔得 㗎。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錯身喺度喺度淥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怪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好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思考要獨立，抽水要坦白。魏思傑，政治有新任。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賓意見。 咁好啦，翻返嚟第二節啦，頭先繼續講電視都要講電視啦，講完上邊成班神仙位嘅動作，要講翻啲凡人啦 ，OK？ 凡人就而家講緊嘅係究竟 凡人包唔包立法會？ 包 包一定係凡人啦， 包凡人梗係包立法會啦，大佬嗰個困手鬥嚟噶嘛，基本上又係拗交啫嘛，啊有個有單花邊嘢喎， 講嚟聽下， 長毛係院喎， 長毛係咩啊？ 喺醫院啊？ 點解嘅？ 咬親只腳。踢波咬親， 我踢波咬殘， 系啦， 就同立法會冇關嘅， 冇關嘅， 但就代表立法會去踢嘅時候咬殘， 應該係啦。咁所以咧，佢應該今日咧聽聞啦，即係聽阿牛講嘅，琴日佢夾都夾到，夾到要夾翻去立法會咯。 嗯， 係啊，幾得意嘅呢單嘢就。咁啊，而家講緊嘅就係話，究竟過唔過到即係立法會運用呢個權力及特權法啦，逼政府交代呢個行政會議嘅記錄啦。咁啊，好多人都出嚟講嘢咧，即係代。神仙位啊，就已經講到就係話，哇唔交得嘅喎呢樣嘢，梁振英自己都有講一樣嘢嘅，就係話佢唔可以為咗呢件事去改變成個香港特區政府嘅一個規則嚟嘅。OK， 就個別事件。 嗱，規則都唔係唔可以改，我覺得佢哋最大嘅考慮，包括建制派嘅政黨， 嗯， 都要考慮嘅係嗰個管治威信嘅問題。 呢樣嘢好得意㗎，你見到即係今次成個建制派裏頭，包括民建聯、工聯會 ，OK， 所有嘅 OK， 阿爺嗰邊認定為阿爺嗰邊啲人啦，講嘅嘢唔係好肯定話反對㗎， 其實 諗㗎， 其實咧， 開會㗎， 我哋先諗建制派最大嘅台柱，梗係民建聯啦。 嗯， 民建聯係有心理疾病嘅， 點解咧？ 佢哋先係香港唯一嘅政黨經歷嗰個真正嘅票債票償， 係 其他票債票償都係假㗎，講咗先啦。真正經歷過票債票償嘅只有民建聯，就係23條立法之後， 零四年嗰次， 零四年嗰次，即係冇立到法啦，但係咁多萬人上街，跟住所有選舉撲直， 係 個黨就感覺自己會亡黨嘅。自此後，佢哋得出一個結論：爹親娘親都唔夠中央親，而中央不止一個。而所有香港嘅本地政權，即係講緊董生好、煲胎好，甚至去到梁振都好，你唔需要瞓身攬佢嘅。如果唔係中央叫嘅話，因為點解咧？你攬佢去做曬都係兩屆嘅啫， 只有十年最多， 死你都係瓜㗎啫。咁、 嗯、 所以咧，但係佢又驚，佢有呢個心理疾病之後咧，佢好怕失選票。所以頭先講啦，電視發牌呢啲，佢覺得真係輿論上好似感覺個民心係真係偏向想發牌俾王維基，佢唔敢講得咁死。 嗯， 包括自由黨依家其實都係冇包袱同埋冇本錢㗎啦，咪瞓身去做囉，因為反正都上唔到北京㗎啦，冇人肯見佢㗎啦。 所以周亮好早已經講啦， 你梗係衰衰地跪多次啦，喺城市論壇度講嘅。周亮就 嗰、那個好現實嘅諗法嚟，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你即見到民建聯嘅曾鈺成都講啦，即講翻講翻啲我哋真係要考慮嘅喺成件事上邊、嗯。但係我哋唔係太過贊成運用呢個權力級特權。 我話俾你知啊，呢、這個就更加顯示咗呢個心理疾病嘅嚴重程度，甚至乎已經去到精神病嘅 level。因為點解呢？曾鈺成依家咩身份？ 立法會主席。 民建聯裏邊佢係咩身份？ 哇！算唔算？算唔算系 创党主席？但系唔咩任何， 唔咩任何嘢噶， 因为 神台级嚟噶嘛， 佢要保持中立啊嘛。佢、都要出嚟就住建制派去讲对呢件事嘅睇法，过火位噶啦，已经系。其实唔讲嘢最好，但系代表咩咧？佢都担心依家接佢棒嗰班友啊、或者接佢棍嗰啲人啦、啊，有啲系接棒，有啲系接棍啦、啊啊，都惊嗰啲唔够成熟或者睇唔清个嗰条路，亦都系佢，亦都系正正就系因为嗰一役事件，佢系都系重伤嘅一员。咁所以佢已經做多咗嘢， 輸咗 partner 嘛，嗰役輸蔡素玉嘛，講到係啊，但佢啊呢度 side track 少少講嘅係近期嗰個訪問啦，訪問曾鈺成啦，有人問佢算唔算特首啦，唔算，OK， 跟住第二樣嘢嘅係算唔算立法會，都唔算，跟住話唔需要再問呢啲問題㗎啦，基本上往後唔算㗎。 我真心相信佢呢句説話， 退落嚟啦。 唔係，如果純粹退立法會咧，佢講咗好耐，佢真心想退。但係我知道，因為好多人覺得冇人壓得住台，正正就頭先個原因，我話佢冇身份，點解都仲要出嚟講嘢，就係因為嗰班友接棍同接棒嗰班咧都未成熟，即係包括你見到蘇錦良入咗去都係真係醜到爆嘅， 喊出。 第二部分啦，會唔會選特首呢度咧？我覺得佢個人嘅考慮都係佔一半，佢真係都係想唞下。另外一個都係最初民建聯因為嗰一役0371導致到。有經過確診有咗呢個心理疾病之後咧，佢哋出咗一句名言嘅。民建聯由董生開始已經講啦，我哋民建聯係唔會做有辱無榮嘅政黨嘅。即係有衰嘢叫我幫手咩？有着數嘅時候分餅仔冇我份，官位唔到我，所以先跟住到煲胎有政治助理啊，去到有副局長啊，到依家甚至乎有局長啊，開始有榮有辱啦。我又跌翻落去一個有辱無榮嘅地方，就係咩時候呢？就是、當佢做特首嘅時候，啲民建聯嘅所有人點樣自處咧？冇辦法喎，講我哋創黨主席嚟喎，我哋好多人都靠佢睇帶出身嘅。佢做特首，我冇辦法唔奮身幫佢喎，已經唔能夠再抽離，就係只有中央嘅路線我先緊追咯。到其時嗰個唔係單單係本地嘅木偶政權咁簡單咯，嗰、那個係我哋大佬喎。我又奮身落去嘅話，即係我被逼又要經歷多次有辱無榮。嗱，佢肯定又要劃清界線啦。如果佢做特首嘅話，佢唔可能所有局長都係自己有啦。就算係自己有個層面，都係中央覺得嘅自己有，就唔係佢覺得係自己有啦。即係好似梁振英依家呢個情況，有啲局長你估佢想要嘅咩？唔好話去到局長 level 啦。你覺得我嗰位區議會嘅對手，嗰位有機會做新聞統籌專員嗰位朋友，佢真心想要咩？你又覺得依家篤爆佢有機會做呢個位嘅人，唔一定係梁振英咩？ 系冇得讲噶。 咁依家几好啊，又知道呢个老哥嘅性格。你知呢个老哥又系唔激得，但系唔单止政治智慧，个人智慧都系低噶嘛。你睇我，即系我票数输俾佢输得核突啫。你睇啲辩论啦，有边剂唔系 KO 佢噶，佢系攞嚟出丑嘅啫嘛。咁你谂下，放一放风，佢又松毛松翼，俾记者访问一下，就同你讲三个字，死捻咗佢。咁咪已经搞掂咗咯。我而家我都等緊㗎，係咪真係即係中央有啲人逼到梁振英都係要剔呢條友呢？我好懷疑。如果真係要剔嘅話呢，我可以完全同情梁先生啦。咁大家都可以真係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啦，真係唔關梁先生事。佢已經做到盡㗎，包括督爆胎，不過都搞唔死咁解啫。但係睇嚟啊，我今日見到東方日報講，因為啱啱京士柏區議會選舉呢，這個泛民主派啦，雖然我都唔當民協系，但係都勉強算啦，起碼好過建制派。咁咪講緊啦，嚟緊兩個有可能嘅補選，建制派都要考慮下要點樣做。跟住呢，另一邊我哋嘅朋友盧永樂醫生呢，喺佢嘅滴滴金呢又話啦，泛民主派好多人都靠唔住啦，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個係建制派最想見到啊 click click， 但係居然講緊嚟緊嘅兩次補選，係講緊一個就係東涌有條硬膠林夕，即係做假文件搞按揭嗰條謀利啦，九成都要受㗎啦。另外仲有一個唔知咩區啊，係啊，東區阿牛啲舊商好阿梁淑晶 因为中咗风，请咗两次假，区议会唔俾请，冇再提海怡半岛有机会有普选，有补选、哦，代表咩呢？如果系苹果社，咁啊奇怪啊！如果系明报社，咁啊奇怪啦、啊。哇，马生报报纸社、哦，咁应该嗰度都冇补选啦。马生咁憎梁振英啊，依家。如果梁振英一定要收呢条友，会导致到嗰个有补选嘅话，佢一定讲啦。卢永乐又咁 friend， 嗰支笔都唔提嗰个区啦。咁即系我谂我分析嘅。呢、這個海怡東都應該係唔會有補選，阿馮生可以繼續坐喺嗰度㗎啦。所以阿宇陽可以繼續拍住拖先，唔使快翻去住。 你就係衰。 我諗純粹電視台或者頭先呢啲都抽水抽到夠啦。我哋可以引申到，我想攞翻盧醫生，即係阿 Low 講依家建制派唔係依家泛民主派或者社運圈嘅矛盾，因為本土嗰、那個。理念嘅問題，即係所謂嘅左膠就講社運有一啲樣樣嘢都唔啱嘅，咁樣我又可能歧視咗邊個，咁樣我又歧視咗邊個，反而咧我要確保翻本地人嘅福祉嘅時候咧，我又唔講得，又變咗係歧視，呢種好極端嘅，我唔同意啦，絕對老實講，如果不戰我都加入，咁但係你話倒翻轉頭，完全唔需要考慮呢一班社運嘅中流砥柱對於成個香港爭取補選嘅運動當中嘅作用咧，而係豁出一切咁同人哋去打咧。冇意思啊！咁樣最開心一定係建制派。 係啊， 所以反而如果咁樣日日你鬧我，我鬧你咧，不如就約一次華山論劍，真係大家坐出嚟啦，一次拗完就算數。以後任何人講啲人身攻擊嘅嘢，或者係話人哋係極端思想、夠帽子嗰啲，今次講完就算啦。喺今次華山論劍裏面冇出嚟講過嘢嗰啲，以後出嚟我哋都當佢係鬼。我俾曬機會你哋講，我覺得應該係咁。你依家第一件事。其實唔係唔夠議題做，頭先講咗啦，電視發牌夠做，菲律賓呢單嘢夠做，嚟緊仲有好多政策要出嘅時候，政府要推出嚟，甚至馮偉光有冇機會做官，嗰啲嘢都可以做嘅。但係如果我哋而家仲係停留於，哦，原來社運圈同泛民幾個陣營自己又拗嘅話咧，咁冇嘢，人哋好開心啦。菲律賓已經冇人講噶啦， 冇人講啦。 電視牌我睇下個禮拜冇人講，因為反正個禮拜日都收工噶啦，禮拜一又正常翻工，門上開又咁多門口。你留守嗰班又唔會擋得曬咁多門口㗎啦，我一定翻到工嘅，我驚你乜啦、啊？咁所以個問題喺翻邊度？喺自己度咯。所以我呢輪因為自己忙，我冇特別留意政黨做嘅嘢。我唯一留意一樣嘢，都係因為我認下我 friend 林記喺度寫，工黨做緊聯署。聯署就類似嘅意思係呼籲啲政黨唔好歧視任何人啊，要尊重家庭團聚啊。所以支持要保留翻155個名額，因為要加人上去。喂，大佬啊，人哋依家講緊要攞翻個審批權，個名額究竟要唔要155個，仲有得傾。仲有一樣嘢，依家我155個全部都係講緊家庭團聚咩？有好多數據出咗嚟㗎啦，大部分都唔係家庭團聚添。你工黨一個泛民嘅政黨，仲係一個屬於我覺得係草根嘅政黨，你走出嚟忽然間做一個咁嘅聯署。我只能夠覺得你個黨裏面決定做呢個聯署呢，你一定有鬼。 因為個情況係咁嘅，先要講嘅係毛依依同埋唔記得邊個就出咗一篇文章，就講嘅就係話呢，關乎於就係話呢個落嚟每日個配額分布，即係內地人落嚟配額個分布嗰件事上面，就話應該即係嗰篇嘢呢，老實講寫得好差嘅，令人個 side track 個角度嘅就係話，喂，你唔係香港，即係你一個內地人都唔俾落嚟啊！ 俾你知啊，一啲都寫得唔差。工黨嘅取態就好簡單啦，又唔想俾佢打就成為本土意識，又唔想得失班社運人。呢篇文寫得咁差，正正就係個原因嚟嘅，根本就唔想講嘢。 呢篇係， 但係佢又要就住呢輪咁熱嘅議題，佢要表現佢有意見啊！ 呢篇係毛依依寫㗎，毛孟靜寫㗎。 工黨都冇立場㗎啦，跟住成日都係毛依依個人身份出嚟， 跟住俾人插到趴街嘛，所以工黨就藉呢件事去抽水。我會答你。 抽得好差咯，只會更加加深個矛盾。冇做嘅人冇好事。如果依家我自己覺得係泛民主派或者社運圈都有一個空檔嘅時候啦，冇人可以引領大家。嗱，我唔敢講話領導啊，因為對唔住社運圈係好唔接受某個政黨嚟領導。但係有一啲主要方向係緊守翻向緊爭取普選個角度去嘅。咁唔介意有啲人出嚟做領頭羊。咁其實呢個位好好攞㗎，你攞咗嘅話道德高地佔曬㗎啦。但係你而家做呢件事唔係做緊我講緊呢個領頭羊呢、這個。 但個問題 係繼續分化囉。 但個問題係由上街嗰、那個那個活動開始，個領頭羊已經唔需要喺曬所有政黨度啦，亦都唔係社運圈嘅人。我會答你。 我而家都搞唔清楚領頭羊係邊個。 我答你，仍然都係何文思潮。 講完㗎喇。你今次早嗰個禮拜十二萬嗰度學文吹雞， 我已經搞唔清楚啦，究竟搞咗個 Facebook page， 個 page 究竟係即係我要學嗰啲恐怖分子世界嗰啲講法啦，有冇團體承認責任㗎？ 冇㗎。 即係即係呢個 page 又唔關事啦，淨係一個吹雞嘅工具啦。 嗯， 好啦，話要去東國道先嗰啲同直接去政總嗰啲有冇團體承認責任㗎？ 又冇㗎。 咁搞咩呢？ 冇㗎。 咁即係原來大家都係自動波，只不過我睇到邊度有活動，我鍾意去邊邊就去邊邊。 嗯，但係香港人嘅角度就會覺得東國道先嘅原因係因為學民思潮嘛。 嗯， 即係我會答你嘅係而家根本嗰支旗吹落去，學民一走出嚟一個大議題嘅話，坐底十萬。 咁好危險㗎喎，兩嘢學民思潮就一次過破產㗎喎。因為你知呢啲大議題，如果泛民主派同社運依家打到咁嘅款，你好容易就做代罪羔羊㗎喎。 係啊， 賴到冇得賴嘅時候，切，你班學生仔冇社會經驗，又唔知自己想點，淨係關心社會議題，但係完全冇策略，冇政治考量。咁我入晒你數，結果最後得出嘅結論就係、是、小朋友年青人呢參與係最好嘅，旨意佢哋去搞嘅話呢都係搞壞件事，咪一鋪咪連根拔起囉。 有啲咁嘅 仲有 睇法， 學民思潮個組織架構係咁㗎嘛，一開始成立嘅時候得一兩個大專生，大部分係中學生嚟㗎嘛，呢、班中學生會入大學㗎喎，跟住大學生又會畢業㗎喎，咁嗰班骨幹冇咗嘅時候，跟住呢個組織點樣延伸呢？ 有四條友係社記 是啊，唔止啦，我知而家社記點解成個運動當中最慘，第一冇一個立場，第二好似泛泛俾人打都關佢事。舉個例子，阿邦就做獨立媒體，獨立媒體依家係撐左膠，撐左膠撐到呢啲文章呢，我自己都同意林記嘅離晒譜嘅，已經去到抹黑嘅階段，一個 suppose 喺社運圈或者我哋甚或當埋泛民光譜嘅一個都係 new media 嘅組織啦，有取態嗰、那個係黃俊邦，我又當有你社記嘅手指模啦。好啦，就算 Rocky 嗰啲咁嘅人，你趕咗佢走，冇得做行為，佢又有個嗰啲咩富人傳媒，咁咪又有另外一個取態，又好似撐本土撐得好緊要嘅，又有你社記嘅手指模。好啦，之前有啲運動嘅同民主黨同公民黨嘅無聲抗議，你吳文遠又企咗埋去，又有社記嘅手指模，賭糧大聯盟。咁啊，毛哥又有你寫嘅手指毛，唔好做啲嘢去同菲律賓爭取佢要即係承認責任，唔好搞到菲傭。毛哥又有手指毛，好啦，最慘就係依家我都搞唔清楚寫記有主席個依家，寫記主席係咪會係長毛咧？其實 唔知， 我估係，我估有人冇留意， 我冇留意。 咁好啦，淨係長毛一個人都孭咁多檔啦，佢又有咁多地方留低手指毛啦，副主席又有咁多地方留低手指毛啦，跟住行委裏面有咁多人又喺唔同嘅山頭啦。好啦，跟住前主席嘅老婆又正義和平委員會走出嚟譴責，又話要宣戰啦。你話係咪最死就係社記啊？ 唔係，咁又要咁講嘅，個精神係散播曬唔同嘅，即係遍地開花嘅。 唔係，個精神分裂散播曬喺唔同嘅地方啊！你講漏咗兩個字啊，個分裂嗰度冇講到啊。咁你話點算呢？係咪先？依家我都唔知啊。如果有一個活動有唔同嘅取態，舉個例子，就係、是、呢一單講緊要圍政總。咁跟住啦，社記有啲人就話我哋去東國，有啲人我哋直接喺現場，有一啲又留守，有啲話我唔係啦，我直頭喺度正中佔中預演啦。好啦，佔中就死火啦。另外一檔小弟有分搞。即係呢個華人民主書院又好似背後有幫助做培訓，死火啦！你咁多頂帽，但你冇一個中央嘅取態，不能自處，咁點啊？你咪喺呢個過程當中，你俾多角度多方面嘅人不斷消磨你咯。所以依家冇計，所以我覺得佢只腳傷咗入醫院都係好事嚟。 唞下 同埋唔使出嚟頂雞頭啦，大佬你頂得邊一飯啫？啊，今日我大舊打電話俾你，你又好朋友啊，我又去。聽日鬱敏又打俾你，欠佢個人情，我又去。蕭若元又打俾你，又同佢做節目，我又去。唔好嬌仔啊，大班揾你嚟，又好似又要去。 喂，講開 YM 啊，講少少嘢。近期網上迫害症啊， 做咩事 啊？佢話三個人， 嚇， 呢三個人不斷咁搞鳩我， 嚇， 你估係邊三個？ 一定冇我份。 系 我熬底熬到爆，所以 唔系冇你咁高层，唔系冇唔会系你嘅。OK， 你啲 我咁低 角色嚟噶，系啊， 漏咗你边三个讲嚟听下，八啊， 郑京浩 吓，黎智英必定有啦， 同埋咧， 萧若元 系啊，继续世界分裂。好睇个无 嗱，我冇听过噶。 咁咧，你我知啊，你啲排网啊，好睇个无忌啊，你知唔知啊？阿萧个节目转咗做一四啦。 哦，为咗打佢， 唔知 佢一定谂啦。 嗱嗱，冇乱讲先，我哋真系唔知嘅。吓，即系节目改动，未必系真系打人哋台。O K， 你都知道，好多时无线都节目改动嘅，特别安排嘅。 我出去搞个普罗政治学院都唔系搞分裂噶。 嗯，教啫。 教啫嘛，但系我哋要考虑个现实个结果系点样样，个效果系点样样噶嘛。 嗯， 咁你一四嘅话，梗系打佢啦。 嗯， 全香港最多人直线收听啊，现场收听嘅节目，网上仲有边个？咪就系我呢个啦。 嗯，但根据翻网点嘅记录系，阿萧个直线在线收听系赢。 哦，人哋有 sofa 啊嘛。 啊， 我哋限米煮限饭，冇办法噶。sofa 爆咗，冇嘢，我登录都系多过你噶。咁样咯，我估嘅咋嗱，呢啲我估嘅， 估 嘅 咋， 应该都系差唔多，因为我系唔会听佢啲嘢。 喂，但系佢网上的确系整得好紧要，系再屌翻嗰三条友。 我咧即系抽离咗咁耐之后咧，我对 YM 咧又有个新嘅想法。 点咧？ 我又睇透咗啲嘢，佢一啲都唔系网上被迫害，佢嗰个大家长中心思想强迫症，所有嘅世界任何嘢、人、狗、猫、老鼠、曱甴都系围住佢转嘅。只老鼠今时今日喺呢条街经过，因为我住楼上。又或者点解呢个地方有曱甴呢？因为我容许隔篱有啲藏污纳垢嘅嘢。 嗯， 你试下我有啲时间啦，我打到你只曱甴都冇只。吓，我觉得佢系咁样谂嘢嘅。黎智英，如果唔系有我哋呢名嘴当日撑你，你份报纸 接咗啦， 接咗啦，我都搞个报纸。嗯，我搞癫狗嘅时候声势唔好大啊，我唔输到仆街。我估系咁样讲啦。 嗯。 啊，都系呢只啦， 冇听到。 佢嗰阵时真系人才仔仔噶，你谂下有 Q 仔帮手写报纸，大班又帮手，又出钱又出力，跟住包括嗰阵时喺信报嗰个才子，依家好似都去咗 D 一百，嗰个叫吓，游星源，都系嗰度帮佢写嘢。咁啊，唔计嗰啲台长啊嗰啲啦，人才仔仔啊，包括同佢又反埋面嗰个成日炒股票嗰个周显。 嗯， 喂，嗰堆友。真系冇理由做出版做新聞，真系做新聞冇理由唔賣紙嘅喎。 嗯， 系咪先？佢都唔得，你黎智英肯定系靠呢班人幫噶啦。 系啊， 今時今日食碗面反碗底，你正契弟啊！ 你呢三條友日日屌我老母，我有屌過你老母啊！ 我諗下先， 佢嗰一日 要睇你點樣 define 啊？係啦， 如果純粹以香港人、廣東人嘅口頭禪，唔一定有意義嘅。 係啊， 即係。我哋好多时候见到朋友都，咦，冇咁耐冇见啦，咁唔通我个原意就 系 为咗见到你就 真系问候你阿妈咩？ 唔系，只不过表示亲切啫。 系咯。 咁但系以前仲 friend 或者关系未去到咁差嘅时候就好亲切。 系咯。 关系差唔 friend 嘅时候就好唔亲切咯。 嗯。 即系后边嗰句真心关心你嗰句咧就已经唔记得咗啦。 系啦。 就净系记得前面嗰句，越谂越以自己做中心嘅时候咧。你都讀啦！當日我未認清你嘅真面目嘅時候，你攞後面嗰句糖衣包裝前面嗰句嘅毒藥，一定係咁諗。 嗯， 所以我話俾你知，佢冇問題，思覺冇失調。 嗯， 佢係以佢自己為中心啫。 嗯， 如果今時今日我哋行緊帝制嘅話咧，我唔知道古代有冇得移民。我話俾你知，我成咗個匈奴，可能一去到俾人當羊咁圈養，我都走啦。又或者一去到啲匈奴人就搞我咯，有十镬 都走， 都走啦，因为佢应该就会好似即系纣王嗰啲咁样又炮落我又剩， 唔系始皇嚟噶 ，OK，、 啊、sorry, 我 可因为历史几狠都有，我系唔识噶嘛， 系 咪先？ 即 系都系嗰类 秦走去齐，咪就灭捻咗。啊，你讲匈奴， 我应该如果为咗避佢，如果佢系秦始皇嘅话咧，我应该六国嘅灭亡我都有份经历啊。 系， 因为我每一次走嘅地方都俾佢灭咗，我焗住再走，走最后冇得再走。 所以你咪 跟住你知唔知我就会变成咩咧？我识啲字噶嘛，我最后就都系扑街啦，焚书坑儒落埋去。如果唔扑街，如果当时未同佢反面，我做咗佢个智囊嘅话，我应该系李斯，最后死俾佢身边啲契弟。 系、 啊、都系俾佢身边啲契弟搞死我。 花神草。 唔係啊，嗰啲太監啊，最後李斯俾啲太 監 死 嘅嘛，花神數。喂，但係呢啲節目係咪人聽嘅咧？ 你讲边个啲节目先讲清楚。 自我中心 系人听嘅。 OK。 如果你认同呢种价值观，即系话你觉得第一，我嘅分析已经好差，或者我智能已经好低噶啦，我冇办法谂到或者做到一啲嘢咧，比佢叻嘅，我宁愿将我交俾佢。 套翻落国际运圈度，大家都知道 OK 啦，即系可能好多人真系会听佢节目啦，因为无论佢讲咩都好，都要搏噶嘛，有啲嘢。所以會聽得多，大家都係咁。 我諗起一句名言咯，朕即天下，你明唔明啊？所以即係佢收皇上係啱㗎，嗰個又唔知早視天下早朝天下嗰陣時，啊，即係都係嗰啲心態嚟㗎嘛，改個花名都叫皇上嘅，你就知啦，係咪先？點咁啊？即係嗰啲咧，即係點解有笑死朕呢句俗語啊？ 嗯。 我最早聽呢句俗語嘅時候，就係我喺 MK 聽啲古惑仔講嘅。哇！你咁樣講嘢真係笑死朕啦。我話嚇，你用朕嚟稱呼自己點解？屌，我大曬噶嘛，幾多點後？撲街，通常揾你度水都係嗰堆人，係咪先？咁所以即嗰時啱啱唔知佢係邊個，開始有個節目叫笑死朕嘅時候，我有留意嘅原因就個名咁 MK 嘅咧，跟住佢又樂此不疲喎，大家叫皇上，佢又 認喎， 認喎， 跟住老婆叫皇后喎。 我肯定佢初初做嘅時候，老婆唔係叫皇后，都係叫秀慧嘅啫。 係咯， 嚇，但係依家變咗皇后嘅啦嘛。 咪咯， 係咯， 嗯，所以好奇怪。 香港對上一次有個我真係識得嘅人，係以皇上自居，將所有屋企人都變做皇親國戚嗰個叫曾祖才。 我知， 係啦， 留咗好多字， 好多墨寶 喺香港度嘅。 佢依家都留好多墨寶啊，又搞雜誌，又搞漫畫。 唔係最後都好成功嘅，因為有人幫佢出咗個即係曾祖才，係最後幫佢成為一個香港嘅藝術。 鄧達志咯， 係啊， 鄧達志咯，鄧達志都係鬼才嚟㗎啦，即係執呢啲唔係自己設計，但係包裝盒變成自己設計嘅。鄧達志好叻嘅，嚇、啊！你再諗深一層，有冇試過鄧達志有一件出位嘅時候係自己完全諗曬出嚟嘅？冇，嚇、 嗯 啊，所以都啱嘅，即係慧眼識英雄。咁、所以即係你問我，即係今日話過唔談論 YM， 但係你講出一個好有趣嘅議題，所以咧我哋夠啦，講 YM 就講翻嗰三個不斷搞佢嘅人啦。 係啦， 嗰三個人嘅問題喺邊度咧？ 嗯， 我哋要講歷史嘅，呢三個人都係老死啊。 係啊， 有做生意嘅夥伴啦。 嗯， 有 曾經節目嘅拍檔啦。 曾經節目嘅拍檔啦。 另外嗰個我真係唔知係咪老死喎，我真係唔識。 另外嗰個咧嗱，我有問過佢嘅，點解咁嬲肥佬？佢話肥佬喺屋企面對咁多問題嘅時候搞佢，原因就係一周刊做佢仔啲新聞。我話如果新聞做，其實佢一本一周刊唔做，其他人做唔做呢？一定做，因為以你鬱文嘅聲譽，同埋你嘅影響力，當年 public figure 建制派又咁憎你，一定搞㗎啦。係咪需要為佢雜誌做你而嬲到咁呢？你可以話如果阿的我同你嘅關係，我相信我應該都係你老死，你係我老死啦。今日你嘅仔出事或者我仔出事，我哋喺 Raga 先開個節目，笑鳩你嘅仔，你會好嬲我。你嬲我嬲到咩程度呢？你唔再當我係好朋友，你以後唔會同我交往。 我明啦。 但你會唔會想我死？ 阿牛真係曾經笑鳩人哋個仔啊！ 邊個啊？ 所以俾人炒，繼續。 哦，係啊，因為嗰個已經違背咗做朋友嘅基本道義。 係啦， 好啦，但係你違背基本道義，只係呢個人唔值得做朋友啫。 嗯。 但係在於佢嘅生意同佢嘅行業，去搞呢啲新聞，又似乎符合佢嘅需要。 嗯。 咁我唔再同你 friend， 但我唔需要同你變做世仇。咁好啦，人哋究竟點樣每日再搞你呢？會唔會係因為你嗰個踩嘢嘅節目多咗人聽或者少咗人聽，會影響到蘋果賣多咗份報紙或者賣少咗份報紙呢？ 唔會啩。 又或者人哋蝕喺爽報嗰度錢，會唔會多過你喺依家？我唔知啊，究竟佢個台係屬於邊個嘅？ 唔知啊。 我諗人哋蝕一日多過佢蝕一年啩。 嗯。 或者十年啩。 嗯。 同埋佢成日講嘛，啲台唔係佢噶嘛。 嗯。 咁如果人哋因為蘋果嘅輿論導致到佢個台收視變差、收聽變差，或者冇辦法再發展嗰個台周邊嘅業務，都唔使大家好似你想殺咗我，我想殺咗你啫。同埋我又冇睇過，即係我仲有睇下蘋果日報嘅，我冇見過黎智英每日嗰啲人哋幫佢寫嘅專欄啊，或者嗰啲唔知點解會同埋蔡蘭大又同埋啲無厘頭人講下政治嗰啲咁嘅專欄啊，都唔知佢想點。有日日講你喎、 啊。係咯。 咁緊佢係你。即係做人嘅嘢，我哋好科學噶嘛。你話人哋害你，就算喺你個角度覺得害你，我未必覺得都好，你都提出證據啊。佢點樣每日咁害你呢？ 唔知。 嗱， 我就暫時睇唔到客觀嘅資料，佢有主動出手害你啦。你可以話因為佢幫我另外兩個死敵去搞我，咁我明。咁你要講得出嗱，其實咁嘅蕭若元咧，同阿鄭經翰咧，其實都係 一伙嘅， 唔係佢兩個都係其實同肥佬一伙嘅。呢支係其中一支水喉，佢就負責出支射佢兩個，嗰兩個又係射我，就另外一種射法。咁都係一個講法啦。你唔能夠淨係講話，哼，日日就問候我媽媽。咁碼頭姑呢啊，依家冇啦嚇，即係物流嗰班啦。碼頭姑呢又俾左膠話我歧視。地盤嗰陣，我老豆都做地盤啦。咁嗰啲日日都炒蝦柴，咁嗰啲哇好歹毒嘅人嚟咯。係 啊。 咁所以我又翻去嗰度，最衰都係你。我都係想講嗰三個人啫。 嗯。 咁蘋果你已經可以不理啊？點解咧？三件最錯嘅決定已經導致到一個咁聰明嘅人，依家唔知點算㗎。 嗯。 蘋果促銷。 嗯。 台灣嘅一電視。 嗯。 香港嘅爽報蝕到入獄㗎啦！我話俾你知，依家周圍撲水。 嗯。 啊！呢單嘢。公開的啦，告我都冇用。大班冇嘢啦，大班仲有咩求啫？ 冇啊！ 大班啲客户嘅質素又咁高， 搞緊 傳媒又唔諗住搞啦。 D100 據說都係因為唔知邊度揾到啲公司有興趣收購全球周圍啲網台呢類咁嘅新興嘅 new media 事業，所以有可能會喺香港或者亞太區大家做 partner 啫、 嗯， 都係討論階段啫。個、嗯、重點都係向一切。向錢出發啫，唔、 嗯、 會搞到你噶。你家教主係搞緊一啲理想嘅嘢嘛、嗯？你搞緊係咩啊？香港嘅民主大業，你毀家輸爛，將自己嘅家庭嘅時間同埋自己個人嘅榮辱都拋諸腦後，就係、是、為大眾服務，去堅守翻你所信係你所信啊，唔係我所信啊、 嗯。 你所信嗰套香港嘅根據你為中心思想嘅核心價值啊嘛。咁、 嗯、 佢都係向錢看，冇衝突啦。咁好啦，至於到施若元啦。幾十年老友，你小氣得可唔可以當人哋都小氣啊？人哋又確實個台接嘅時候，對外起碼都冇出聲啊，冇乜點鬧啊，好似係佢開波先、啊，好似係鬱敏開波先嘅、啊嗯，跟住鬧到兩萬掹咗，跟住先至， 唔玩啦， 喐手啊，咁、嗯、講，即唔係到唔玩啊，已經再重新出嚟，又整個乜嘢啊？ 迷 惘啊， 迷迷， 係好迷惘真係，咁好啦，先開始搞啦。咁老人家嘛，又衣食又無憂啦，有啲錢啦，又係鍾意講嘢同埋鍾意諗嘢嘅人，又覺得自己一套得嘅。你有一支咪，我有一支咪，你講嘢，我講嘢，其實個衝突喺邊度呢？ 冇 㗎。實在搞咗啲乜嘢呢？ 冇㗎。你問我冇㗎。 其實我都係嗰句啦，同我今當年講嘅說話一樣。當日當社記搞緊分裂，大家你鬧我，我鬧你嘅時候，我係一句說話變成必須要追殺嘅人之一嘛，就係、是、叫大家戒毒嘛，戒絕人網嘛、嗯。你今時今日，你咪做翻桂思傑曾經做過嘅嘢咯。我今日喺我節目呼籲，大家仲係相信我嘅，亦都知道依家蕭若元呢個老奸巨猾有幾咁歹毒，亦都已經投咗共嘅話咧，我哋就戒絕迷惘。如果你講句咁嘅説話，我做契弟，我過嚟希望你哀你同我做翻 friend。因為你證實咗桂思傑諗嘅嘢係幾咁正確，每一個有 sense 同埋有邏輯思維嘅人都應該呼籲一啲咁嘅嘢。 但阿貴唔好妄想啦，佢係唔會當面認錯噶。 冇啊，根據佢嘅講法，我哋呢啲咁樣嘅網台節目主持人，包括佢自己，都喺網上借個平台打下飛機啫。 係 啊，打下飛機你驚乜嘢啊？我而家真係叫你出嚟跪咩？唔使噶嘛。同埋我而家唔係叫你出嚟跪人喎，幾咁勁啊？大家以後就唔聽佢。喂，你而家直头系用最大嘅力去打佢，因为你嘅影响力，我每日有几十万 download。虽然我冇梳化，我冇咁多上网直播听嘅，我而家都呼吁支持我嘅人。我黄毓民有选票，你萧若元冇，我而家我支持者就唔听你。哈，你呢个网台接得啦你？咁样系咪符合翻佢嘅性格？我哋。知道佢啲消息嘅時候都唔會覺得咁突兀，起碼你同我唔同啊，我已經唔聽佢啦，你聽咗你都唔會覺得佢係咪有病啊，係咪先？起碼我覺得正常啊，教主不嬲都係咁噶，咁你媽唔使咁多疑問啊嘛，就唔使到咗今時今日，阿的你話幫我知，我就喺度拗頭，究竟有咩證據對方三個係想你死我亡呢？ 係 啊，呢、這個就係一個疑問。我哋仲有幾多少時間？ 仲有冇乜噶啦？讲啦， 仲有冇乜？ 冇乜噶啦。 继续强调一点，今日系一个第二季度嘅第一集， 系啦 、啊、，Season Two。咁、嗯、原本话会讲啲嘢，结果今日讲太闷，最衰都系你。我话唔讲，唔讲又讲，讲开又讲， 结果 一路嗰度就就冇讲到。不过我谂仲有少少时间啦，当我预告又好啦，或者我已经冇嘢好讲，唔想谂，唔用脑好啦。好似系咪你哋有啲人谂咗个好正嘅节目，系？帮助我哋嘅网民发光发热，去训练佢嘅思考，从认识人嘅性格开始去作一个思维嘅模式咧。 开始谂噶。 嗱，我讲得太复杂啦，再简单啲讲，好似听闻你哋会有个节目，就透过唔同嘅嘉宾主持，去讲佢人生经历过一啲人和事，去分析呢个世界嘅唔同人嘅基本人性、人格。 冇错， 有啲似九型人格嘅节目。 系啦， 但系一个活泼开朗、别出生面嘅情况去。present 系啦， 系咪有咁嘅打算？ 系有咁嘅打算。 据闻即系头先咪前好似话都想邀请我嚟讲下。 系冇错。 嗱，我只得一个要求啊。 好， 即系阿的，你作为呢个台嘅话事人，我好赞成我哋去做一啲节目咧，去令到我哋嘅网民能够装备自己，去容易揭开豺狼嘅假面具。 系， 所以我愿意做你哋嘅嘉宾。 多谢。 透过分享我一啲嘅个人嘅 人生经验。 遇过嘅人同事啦，咁啊令到带出大家嘅讨论， 系啦，希望俾到大家一个更高层次嘅思考。 咁但系咧，你哋要正式谂一谂啦，究竟你哋系讲九型人格啊，定系我哋不拘一格？总之遇过唔同嘅格，衰格好，贱格好，好格都好，我哋都要讲。 系啦， 但系要同意，我哋唔系针对人噶。 系啊， 系啊，唔可以咁做噶，因为咁样做嘅话咧，我觉得以一个。冒起当中嘅一个网上平台，自己谂啦吓， 系咯， 唔应该咁做， 冇错， 但系应该几好笑， 系啦，下次好，咁啊，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唔得啦，隔多个礼拜啦嘛， 唔做啊，正契弟啊，讲咗要做噶， 隔多个礼拜啊， 隔多个礼拜，即系我个season two下个礼拜唔使做， 系啊系啊，我唔喺香港啊，因为我唔喺香港啦，系啊。 好啦，我諗大家有感觉㗎啦，即系我借呢啲藉口失踪咗一轮之后，通常一翻嚟嗰下嗰轮。几集节目通常都个 work 数会提升嘅，战斗力会加强嘅。跟住开始又收到啲骚扰嘅电话啊，骚扰嘅事咧，又会收敛翻一阵间啦。 好啊， 咁可能嗰阵时就系预告咗 season three 嘅出现。 十一月第二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